诗歌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李春雷的报告文学《朋友：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·罗兰的剧本《爱情与死亡的角逐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首先，我们继续欣赏《朋友：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走出县委大院，沿府前街南行，路东是长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，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、酱菜厂和服装厂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，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原址。西行20多米，路南是文化馆、印刷厂和建筑公司，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。走到育才街，向南300米，左边一个低矮的门楼便是贾府了。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，院内有一棵大槐树，夏天到了，槐花如雪，满院馨香。近平见过大山爱人，颔首微笑，称一声嫂子。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，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，只有10平方米，里面有一床、一柜、一桌、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。宾主落座，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后，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。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，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，每一座塔、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。初来乍到的近平，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、谈笑自若，着实让他刮目相看。大山20多年来潜心钻研戏曲、文学等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近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，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。大山年届不惑，历经坎坷，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，然而比自己年幼10多岁的近平，很多看法竟然不谋而合。大山对近平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，总喜欢同近平交流，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。当然，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。 近平看书多且杂，更侧重于政治、哲学和经济，而大山又专注于文学、史学和佛学。对于现实，近平是一个积极者，即使身处逆境、前途迷茫，他也始终乐观，胸怀梦想。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了，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，别人都在想方设法的回城或出国，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，从基层干起。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，淡泊名利，无心仕途。他上学时未入团，上班后未入党，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，他坚决不去，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，他居然没有出席。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，职业特点就是关注现实，解剖现实。他得奖的《取经》《花市》等作品，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。对这座县城、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，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，心如烈火燃烧，眼似灯盏明亮。所以在根本上，他们又是相同的。同与不同相互沟通，互通不同，通而后同。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2-3点。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？他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，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，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，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宵夜方式了。最关键的 还是他们心意相通，志趣相投，言之有味，言之有物，相守难舍。出门后，大山会执意相送，于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，一路边走边聊，直到县委门口。如果大门关闭，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，这时晋平也不再客气，踩上肩膀，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。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，我也常常疑问，晋平身为县委领导，每天工作繁忙，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，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都在周六晚上？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补充睡眠。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，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，工作日志没有记载。而大山夫人则说，大山没有日记，具体日期无法查询，但他们两人的熬夜是功夫，经常彻夜不眠，聊到天明。这期间正是晋平最忙碌的时候，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，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。县委有两辆吉普车，他很少乘坐，他总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滹沱河两岸。从河北到河南是一片大沙滩，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。老干部张武普回忆说，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，他一个人来调研，骑一辆旧自行车，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。我问习书记，怎么你自己来了，你认得路啊？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说，打听，我打听着就来了。这一年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。 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，却又是有苦难言的高产穷县。多年来，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，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。由于征购任务过重，很多老百姓口粮不济，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。习近平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，无比痛心。可要摘掉高产县的帽子，无疑是自曝其丑。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犯错误，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，还是主动向上呼吁？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，不愿让他出面，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。可习近平说，实事求是是向上级反映问题，是我党的优良传统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于是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多次跑省进京，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。1982年初夏，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，这一年秋后，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2800万斤。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，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他分抓的领域更是事必躬亲，脚踏实地。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，花开花落几多春秋，大家熟视无睹。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，晋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，众口无语。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，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，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。于是围上铁栏，写明文字，加以保护。 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店，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，他指定修缮保护。按下惨案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，晋平请人挖掘整理，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。1982年12月23日下午，晋平打来电话约大山见面。大山说，好啊，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，在我家吃饭吧。交往就要一年了，晋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。作为地主，大山总是自责呢。邀请过几次，他总是笑笑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我们每次都喝茶水已经够奢侈了，何必要喝酒呢？今天大山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，晋平怔了一下，居然答应了。 那天晚上，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菜，蕨里红炒肉、莲藕片、花生米和凉掉菜心，主食呢就是涮羊肉。没有专用火锅，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，全当涮气。虽然器具简陋，但材料却不含糊， 麻酱、韭花、蒜末、香菜、酱豆腐一应俱全，近平如约而至，陪同者仍是李满天。炭火红红，蒸汽腾腾，几杯小酒下肚，话题也热烈起来，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局。文化局下属剧团、新华书店、文化馆、文保所等七家单位，三四百人，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演员，情况复杂，矛盾重重。最主要的是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，这在全国各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，却长久失修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李满天半开玩笑地说，大山，如果让你当局长，能收拾这个烂摊子吗？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，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，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底，于是借着酒兴脱口而出， 当然可以，只要给我权力，让我说话算数。 接着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施政纲领。这时晋平果断地说， 好，就让你当局长。 习近平在《易大山》一文中全面评价了贾大山此后几年的工作，上任伊始，他就下基层访群众、查问题、定制度，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。在任期间，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、保护、维修、发掘、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。长山影剧院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，龙兴寺大悲阁、天宁寺凌霄塔、开元寺钟楼、灵济寺成灵塔、广惠寺华塔、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，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。 好，朋友们，李春雷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《朋友：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记事》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·罗兰的剧本《爱情与死亡的角逐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。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沙匪颓废地把头深深埋在低垂的秀发中，如今这秀发已添上了几般霜肌。窗外一阵骚乱，接着传来走向断头台的囚车碾过门前的声音，紧接着是一段可怖的长时间沉默。沙飞忽然感到嘈杂的人声停止了，他抬眼一望，落地镜中闪出一个男子的身影，这人蹒跚地和所有惊呆的人们打着招呼，弗雷，真的是他。弗雷拨开众人，伸出手臂向沙飞扑来，两个互爱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当弗雷和沙飞沉醉在春天的和暖中时，拉瓦西与被杀的只剩下100多位的国会议员们却正忍受着初春的寒冷，他们静默地坐在空荡荡的议会大厦中，在公安委员沈居斯特青涩鹰眼的凝视下瑟瑟发抖，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盼望着能逃过所谓人民公敌的称号。终于沈居斯特把这个称号加在了国会议长丹东头上，全体哗然。公安委员会首脑罗伯斯皮尔傲慢地站起来，扫视全场一眼，阔步走向主席台，整个议会大厦立刻恢复了死一般的静默。罗伯斯皮尔用阴沉的声音宣布投票，大多数议员投了赞成票，连刚才要为丹东辩护的议员在内。这时只有拉瓦西推开了国会大门退场了，